好，又翻翻嚟啦！我哋嘅台中之旅啊，头先就讲到阿 Mark 同埋阿 Raymond 带咗我哋去台中。 哇，原来好似佢讲咗三分一左右啫，都仲系。 系啦，所以你今日要加把劲睇晒啲相，去咁精彩嘅台中之旅啊！好，继续睇相啊，唔该。 转画面，唔该。喂，阿 Mark 又交个波俾你啦。 呢度我系酒店里边嗰个大堂啊。 酒店大堂系啦， 佢布置得即系好骨致，同埋佢又好。你觉得佢好即係好舒服入到喺屋企咁。 係啦，好简简单单嘅感觉。呢度呢就係酒店望出去係咪 呢度。 我唔可以下一张 下一张。 好有嘢食嘢。 係不停係咁食嘅。 我哋真係台中真係。 呢个系咩呀 食唔少。 呢度都系喺逢甲里面。 咩逢甲。蚵仔煎呢、這个。 蚵仔煎吓。 蚵仔煎呢好多可能未必識喎，係即係蚝饼呀嘛。 係即係蚝饼。 佢哋嘅蚝同我哋香港廟街食嘅蚝有咩唔同呀 都差唔多都係嗰个咁大。 即係蚵仔煎就一啲应该係細啲呀。 細啲嘅。 嗰啲蚝就係差不多。 同埋呢香港食嘅蚝饼就係炸到阿媽都唔認得㗎嘛。嗰边嗰啲就係濕嘅，所以呢。 係冇错。 係啦，过到去食蚝饼唔好諗住係香港嗰啲蚝饼。 如果都系唔知咩叫蚵仔煎或者叫蚵仔煎嘅话，睇返一套旧嘅台劇叫做《转角遇到爱》 哦。蚵仔煎做㗎。 你睇啦，蚵仔煎系主角， 好，我哋继续。 大 S 系配角。 喺呢度走廊喎，有鬼噶系嘛？ 酒店里边嘅啱啱， 你认得出嚟应该有啲嘢嘅。 我睇，其实我睇下 咩造型照嚟噶呢个系咪啊？ 睇下嗰啲即系后楼梯啊，咩有咩事我哋即系都知噶啦。台湾成日地震，我哋最紧要 地震找火通道啊，各方面 啊，呢个啱喎，提醒我哋一啲。 阿 Mark 咧就好注重呢样嘢嘅，每去到一个地方佢夹清楚先入房间啦。 呢度咧，呢度 又要排咗成 个边个眼科？头先眼科嗰度排队，嗱，你睇真系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真系 就买雪糕嗰度啦。 哦，呢度就系话我哋要晨早七点钟去排队买雪糕嗰度啦， 都唔使嘅。睇完嗰度行出嚟， 都系肠，咦？条肠又完整啲，其实系咪同一条肠嚟噶？ 系 就系大肠包小肠，系啦。 如果大家 呢个我哋个台主咧最推介佢呢样嘢，佢每次咧 排队啊嘛，呢度即系呢一佢有好多龙，好多龙，即系佢点嘅咧？ 嗰条排队嗰条 大肠包小肠咧有好多档嘅，咁喺呢一档就最贵嘅，仲系就排队嘅。佢比如话一啲嗱，比如35蚊台币一个，有啲人卖25蚊嘅啫，贵10蚊一个，但 系真系好食啲嘅咧。 咁佢话啊，即系嗱，即系我哋 leader 领队咧就话佢去台中咧，即系去咗10次8次啦。佢话喺呢一档排队嘅。其他都冇咁排隊，咁我梗係話， 咁一定係最好， 梗係冇你㗎啦。誒，就算你都係35、40蚊台幣，冇問題啦。照 係啦，俾翻香港都係10蚊啫，豪俾佢啦， 真係豪俾佢。 係啦，想知道咬開係點嘅話咧，睇翻上一節。 係啦，上一節有講， 味道真係咬落嚟唔錯嘅。 呢度應該都係逢甲夜市， 逢甲夜市個入口啊。 係啦， 啊呢個我哋，哦呢個我哋主家 葫蘆王，嗰 個 東西 冰糖葫蘆嗰個嗰啲招牌嚟嘅。 啊！即系你年宵卖， 同我哋年宵卖嗰啲， 即系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即系怀，好似即系 对呢个图画，对有啲感情， 系咪？好，继续。哇！呢个又系早餐啊！ 呢个早餐啊，冇错啦。 交通路线图呢度系 彩虹眷村， 彩虹眷村即系 里边嗰个交通图啦。 哇！好大嘅，即系彩虹眷村系。 哇！呢度又食紧咩啊？大家 呢个第一餐咧，我哋嗰啲 到咗台中大一晚，大一晚。 哦，呢个就系 Benson， 我哋嗰啲朋友黑白讲嗰啲嗰个主持啊，咁啊，佢嘅第一餐就带我嚟呢度， 有 过到去会有嘅， 原来系啊，有两个台湾嘅朋友咧，就即系招呼我哋咁啊，话呢度啲特色嘢 啊，下次有啲咁好嘢介绍俾我哋一齐去啊， 梗系要啦。 我嗰度都唔错， 呢个咧。 呢个 呢度睇唔出， 睇过一张睇下先， 唔紧要，继续啊，继续食啦，我哋。 哦，真 系。系咪？咦，又系炸嘢嚟嘅喎？呢度系嘛？ 呢度系早餐嚟嘅。 呢个早餐 嗰度。早餐嚟嘅，即系台湾，即系台中嗰边啲 特色嘅早餐。 特色嘅早餐，即系佢哋食系食呢啲嘅咁。 系咪都系食白粥啊？嗰啲。 嗱，呢个我哋呢间我哋食咗两招都喺呢度食早餐。呢个系个门面嚟嘅，你睇下几鬼平，50蚊。 鲜美小肉包，我啱啱睇到呢小鲜肉包。 你再除翻3.7或者3.8，即系差唔多。 喂，整间小鲜肉包。 少少 都得喎、 啊。 你要台灣要你去買， 我諗你去先得。唔係台灣，唔係唔得，全部中坑。 或者揾菲利普去買應該 OK 啊。 菲利普 OK。 喂，台灣朋友知唔知咩叫小鮮肉啊？ 小鮮肉，小鮮肉真係靚嗰啲。 呢个系国内用语嚟啊， 系嘛？好乱咁嘅意思啦，小鲜肉。 好，跟住呢度边度？ 呢度都系嗰个眼科医院，眼科医院里边嗰个嗰个另外一个景 啊。一个景入边真系好大啦，好多嘢睇啦。 醉鸡油鸡。 哦，呢度又系凤甲。 凤甲夜晚黑嗰度，夜晚嘅我哋 系咪港式 嘅 咯？呢啲系 即系凤甲，即系你我谂，即系 好多 一两集都冇乜问题。 喂，佢嗰啲字眼又特别啲，无骨战斗鸡 呢啲靓名嚟噶，台湾啲 系啊，即系有好靓。即系佢系谂个名系有心思啊。 即系你要试清楚，我谂即系你几日时间先试清楚，因为你个肚啊装几多嘢， 都装几多嘢， 太多嘢食真系太多。 唔系因为我 所以其实多人去一个好处就样样可以。买一个模样，每人食少少。 同埋我唔明点解啲人咧系食完晚饭之后先去行夜市嘅。 佢哋谂住第二个胃啊嘛。 我系谂唔明呢样嘢嘅，点解啲行程会咁样安排？ 我哋都系啊， 我哋都食完 食完先去行去食嘢啫嘛。所以 系、因为太多好嘢， 太多好嘢食。 我觉得我第一次去呢度咧，就完全。晏昼都冇食啊！ 哦， 晏昼冇食 啊！咁你好啊，即系好有蓝肚食多啲嘢。 嗰日系屋企好似阿妈屋企冇食嘢，上机食咗个包，跟住咧就直去台中， 系啦， 去逢甲夜市，就开就食晚饭啦。 咁你就多嘢食啦，直情饭都唔食，喺净喺度食嗰啲小食咧。咁 系噶，真系噶。 咁反而 同埋咧啲嘢唔贵啊嘛。 系真系。 我记得香港类似有个咁嘅地方叫做青衣嗰、那个 庙会。 香港我哋咁样食一食，每日咁就200蚊港币噶啦。 哇， 系啊，头先食完 听讲你今日去过， 系啦，咁跟住如果去哇去台湾，你又系咁食，可能50蚊港币都唔需要你已经食到。 其实我谂庙会嗰啲人咧，如果去一转台湾咧，吸收人睇， 有好多灵感， 即系咧灵感出嚟搞，唔使成日都系鱼蛋虾。 嗱呢个夜市最令我深刻印象嘅咧嘅嗰样嘢咧就系鸡翼包饭。 哦，鸡翼包饭 系。 而家大陆东门有好多档， 即系深圳东门系嘛？ 系啊，深圳东门 都有。 而家因为出名咗噶啦，所以多好多地方都有。 因为而家好多时大陆嗰啲都系用台湾台式嗰啲咁嘅台语嗰啲。 东门都有个 area 系以台湾街做 系啦， 做呢个噱头嘅。 同埋台湾有一只小食又系出名咗好耐嘅，搵啲鹌鹑蛋去煎佢， 哦， 跟住放啲馅料上去食，又系好出名嘅。珍珠奶茶定系定系木瓜茶？ 啲桑枣嗰个 果茶， 果茶 系啦， 呢个喺嗰个嗰间书咩书阁咩城啊品 成品 成品嗰成品， 我哋哋有去成品， 有 成品嗰度集美啊，嗰度应该系 集美喺集美 冇错，成品嗰度又值得去嘅， 值得去嘅。 成品如果有时间咧，可以去埋后边嗰度咧，有个国家美术馆， 同埋有个广场咧， 系啦，冇错，嗰度嗰个区都值得去。 我哋去咗系夜，冇乜人啦，已经。 不过反而台中，我想讲咧，就系咧，佢啲交通好唔方便，唔会话有捷运啊，冇巴士都好难搭嘅，因为佢哋只不过自己揸摩托车啊咁样样噶嘛。 哇，佢哋好怪嘅，佢即系有几多公里系免费嘅，所以上车拍卡。 系啊，但系你要揾到架车系去咯，佢哋啲班次好少噶嘛。即系佢哋搭嗰啲公车班次， 所以你要好留意佢。 好似系咩？七公里系嘛？ 十公里， 十系啊，冇错， 免费噶， 免费嘛，佢免费嘅。 所以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去嗰度，佢其实喺台中咧，你个消费啊各方面咧， 好平， 好平。你同台中台北争好远， 因为佢最贵咗食嘢嘅啫嘛，你酒店都系平， 食嘢唔贵啊， 真系唔贵， 唔系即系相对嚟讲，你食得多嘢。 我食咗几餐系。睇香港系好贵嘅，但如果嚟计系美心价钱嚟嘅，真系 真嘅。酒店都唔贵啊，酒店应该200 蚊。嗱，呢间咧就系我哋第一日去嗰间叫做 东来屋。 东来屋啦， 系咩？日本嘢。 又系阿杰大带我哋第一，即系我哋一落机去完酒店摆低嘢，就杰大带我哋嚟呢度。 嗯，系啊， 系啊，呢间嘢真系啲烧嗰啲烧烤啊， 真系唔错， 烧烤 真系啲味好啊，又平啊。 啲朋友个个都话去到台湾要打一次边炉，你哋有打过一次边炉未啊？冇同我打边炉。 有一边你咪嗰个都第二日去个兴长宅啦， 兴长宅嗰度就食火锅嘅， 食火锅哇，全部食啲香港牛肉啊，嗰啲咩肉全部都系好嘢嚟嘅，都系100零蚊一个人食到成。 兴长宅咪都系近酒店 公益路嗰度， 公益路咯， 好出名。 各位网友记住公益路啊，头先介绍过噶啦。 公益路 好，跟住 呢度系咩啊？虾一口虾， 呢度又系 免剥凤甲， 凤甲里边嘅 系啊， 冇错啦， 系啦。 因为咧我哋个肚系有限，所以有时即系 净系影相啫，唔食啦， 食唔落啊， 食唔即系有 唔使钱食唔落， 食唔落， 即系饱啊，太饱， 想食食唔落。 好，再睇下啦， 因为都系 眼科错啦， 系冇错， 里边啦，眼科里边啦。缝夹啦， 都系缝夹啦。 底档系咩咧？ 烤肉米，即系即系烤粟米啦。 烤粟米就唔特别嘅，唔食， 咪都好多人排队。 又抢钱啦！ 嗱，呢个咧我哋 系去睇下抢钱先。 咩？呢度 机场一落嚟咧，第一件事就嗱，睇唔睇到阿 Raymond 喺度抢紧钱啊？ 诶，边度抢底啲啊？喺机场去抢，因为好多网友都问咧，究竟喺香港抢定过去好啊？定去到机场抢，定去到市中心先抢？ 其实咧就根据我嘅睇法同埋啲老友去咁多台湾咧，就去到机场之后，就好似我哋咁样抢钱系最抵嘅。 机场抢钱抵， 系好过你喺香港换。 系 咁去到嗰度佢好公正嘅。 系 你总之又要填埋你个passport 个 number 咁，我尽量换。其实我系过去最方便咧，就系咁样换钱啊。 系，但系汇率系唔差得好多嘅啫嘛，应该 唔差多，直情好高嘅。 咁咪方便咁一 方便，方便 就 系 啦。 一喺机场跟住即刻换，非常方便。 我就有 又唔使 点 排 队， 又好快脆。 香港換定有個好處就係咧，你去到嗰度，因為通常我哋搭飛機，因為我中意搭廉航啊嘛，去到嗰度可能都係夜媽媽啊，跟住即刻 出冇啦，可能 係呢度咧就係我哋食緊食早餐啦。頭先話 黃黃姐識個嗰啲咩嚟噶？ 黃黃識黃黃姐識嗰、那個誒呢、這個威文，你知唔知咩？你有冇食到？ 汤定嘅咩？点油炸鬼嗰件啊？ 有油炸鬼， 系你台湾嘅早餐都多，都系食 边个早餐？我哋嗰 我有豆浆系嘛？ 豆浆，但系黄色个碗咧系咩？ 应该啲小米粥会唔会 系？小米粥系咪 啊、好似系，好似小 啊，食得证明佢系食得太多嘢， 食咗啲咩都唔记得， 咩都唔记得， 唔系净系啲早餐上太便宜啦，已经唔在唔放在眼内啊！ 嗱，你嗰个成笼嗰个头先嗰个小肉 小笼包， 咪就系啦，50蚊台币啊！ 小鲜肉包， 小鲜肉包 一笼喎，一笼一笼鲜肉， 几多使 啊？50蚊你咪计下条数咯， 10几蚊咯， 十几蚊港纸，你香港点食啊？ 哇，系咯，即系喺香港咧， 即系超咗话超值， 即系我话咧，星期日如果有一碗粥，是一件好幸福嘅事，即系晏昼食到。 即系我哋去咗几日台湾咧，即系去之前一人夹咗1000蚊咧，就谂住食嘅。 有酒 食到咁丰富，食咗咁多日咧，咁多日成六七个人咧，竟然使唔晒？ 好啦，而家 Hong Kong Express 咧，你咪都系搭 呢个去系去之前嘅 呢个，因为依家廉航咧就系我成日搭嗰架啦，依架就 系 直飞去到 台中。呢架有餐食嘅，唔系嗰啲廉航冇餐食嘅。 使乜食餐啫？去台湾咁多嘢食，仲唔系食个飞机餐？ 有啲廉航水都冇 啊！咁嗰啲一个零钟啫嘛， 但系平啲啊嘛。 我又系唔点解啲人去台湾仲要喺 你知？我啱啱去韩国嗰次，成三四粒钟系水都冇支。 系噶，但系你谂下，我可以用最平嘅价钱，我差唔多500几蚊连埋税就去到台中啦。 嗱，呢几波就阿水师里边嗰几出边嗰啲老水嗰啲嗱，你睇下你话有几多年嗰个年历嗰啲老水嘢啊！你睇下，佢犀利啊！ 佢嗰个缸睇佢好似好古，即系好古老咁 啦。呢餐就系早餐啦， 呢个早餐啦， 啱啱食完个早餐 啦。嗱，我哋个台主咧， 以前有冇同佢讲过佢出咗只镜？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彩虹村， 彩虹 村，彩虹 村，一路行下， 一路行嘅时候 喺街咁啊，啲庙咧就周街都系嘅。 台湾特色即系个啲庙啊，真系太多啊！即系 有冇咩历史啊？彩虹眷村。 彩虹眷村系以前好似话一班嘅老兵咧，就集合埋喺条村里边。嗰条村里边咧，好多个即系咩人都有啦。山东啊、湖南啊、湖北，即系一个集合去咗一个村，然后即系佢哋 喺嗰度落脚啦。 落脚 系 啦， 冇错。 好，跟住咧， 公园眼科其实 我公园眼科，哇！我哋讲咗成个节目，终于知道佢个真名叫咩名啦。 因为我哋挂住食 咧， 一直挂住食咧，就冇睇佢啲，总之食食食。 眼科， 即系证明台中。 呢间嘢真系一定要去，真系 几咁吸引 啊！真系 要去里边啦， 入边真系好大，同埋好多好吸引你，啲嘢又靓，包装又好。 夜市啦，夜市啲小铺店啦， 空包蛋、鸡蛋仔。 嗱，而家即系如果谂住去台湾搞咩啊，即系有得做嘅。即系 嗱， 做鸡蛋仔， 空包蛋系 我谂佢哋啲台湾用语嚟， 佢系应该佢就系用我哋香港嘅鸡蛋仔咧，就啲加啲特色嘢啦。 因为我哋香港鸡蛋仔里边冇嘢噶， 冇错啦， 系 个鸡蛋仔中间冇嘢噶。 佢可能你加啲雪糕啊，加啲乜嘢，加好多嘢。 喂，鸡蛋仔咧，喂，话俾你听，希腊都有原来。 哦，希腊都有， 系咪都系港式噶？ 都系。 类似港式，薄少少，佢哋嗰叫巴符啊，佢哋叫做巴符。咁咧，但系咧，佢哋就啲酱料就原来有几十种俾你拣。我就拣咗种咧，柠檬酱， 哦， 叫做 lemon chocolate 嘅人哋叫做 柠檬朱古力。 系啊，咁啊，倒落个鸡蛋就哇，非常之好食。 正 啊 ，Mark， 你可以去整呢个醉香流心玉子。 哇，呢个系 应该有得卖啊，你 醉香。 系啊，我成个逢甲冇见到有呢啲。 系啦，嗰啲香港特色啊，呢啲。 喂，呢个又请人啊？点解特别影呢张嘢？ 系咪话嗰啲人工啊？有写人工啊？ 睇唔到 呢个啲。 又好，下一张 好， 唔紧要。 啊，呢个里边嗰啲系嗰个头先我眼科。医院里边， 公营眼科 嗰间卖呢啲嗰个 食品， 日食品嗰啲。 哇，呢个纪念品嚟噶，伴手礼嚟噶啦，呢个肯定系。 系啦， 送俾人。 啊，又系食嘢啦！ 台湾啤酒， 台湾啤酒。 哇，呢个食生果啦， 系啊， 系咪食生果呢个？ 呢个系食生果一份份。呢个又系嗰个眼科里边，你睇人哋嗰啲包装啊， 包装摆设啊， 即系似日本咯， 系啊， 似好靓， 系咯， 有少少英式添。 佢本身呢个眼科医院就系以前系日本人， 日本占领过， 占领咗之后喺呢度嘅，就做真系做医院嘅。 明白。 咁啊，所以就叫做眼科医院就咁嘅意思啦。 哇！依餐靓喎， 依餐咪就系同你讲个一人百零蚊嘅 轻请， 呢只就轻请集嗰个火锅 系啦，冇错。 所以话一定要去台湾食一次火锅，原来就系真系。 即系如果你话跟团咧，就去唔到嘅，因为好似我哋就有啲即系有 结。嗱，睇阿 Mark 几时搞呢个团，我哋网友聚会咧，跟住一齐跟阿 Mark 去玩啦。呢度咧， 每日十种特饮， 呢个咧就系逢甲里边嘅。 珍珠， 我哋饮只可以影相，埋到尾已经系， 即系珍珠奶茶已经发唔到落口， 因为太多啊！ 食咗个晚餐，跟住先再去。其实我 其实唔应该食晚餐， 因为红爷鸡蛋糕咧， 呢个我 因为我哋个网友噶， 系啊， 我哋网友噶， 佢去咗台湾， 劲啊！整我鸡蛋糕， 但咩叫鸡蛋糕啊？ 鸡蛋糕我 其实系点样？ 即系鸡蛋做嘅蛋糕咯，鸡 蛋 应该啊， 鸡蛋糕哦，好。木瓜牛奶， 木瓜牛奶，你睇下几丰富，佢哋嗰啲小食同我哋即 系香港冇得比， 香港 即系讲夜晚嘅即系食啊，即系你庙街嗰啲嘢，即系 香港最出名食小食就系嗰条广华街，但系由街度行到街咪十分钟已经行晒。 我谂如果你 系冇咁多， 唔系几好多街都有啊，即系太多。 嗱，你睇下嗰间眼科医院里边嗰个卖啲礼，即系嗰啲礼品嗰啲，全部你睇到以为嗰啲唱片封套咁，原来佢就系包装到佢里边，即系可以去 买嘅， 买里边系食嗰啲花生糖啊， 哦、 有啲咩， 即系特色嘅嘢啦， 系啊， 系啦。呢度咧，呢度就系酒店啊！呢度唔系酒店嚟嘅， 因为我路过 去派出所，诶，冇人去派出，要去派出所啊嘛！ 我见到写住黎明派出所啲特色，我话黎明 啊，原来要睇啲细字嘅，系啦。 呢度，你以为拍戏嘅添啊？ 系啊， 泰国虾，喂，菲利普， 系咪有泰国嘢？菲利普啊， 我嚟， 系咪你摆张相落去嘅？ 我哋个网友， 我记得冇呢张相嘅。 我哋个网友啊，菲利普。即系佢嗱， 啲泰国虾头喎、 啊。你有咩嘢？即系揾我哋嘅，即系阿菲利普。 哦，鸡扒哇，好有日本特色啊！呢个 系咪啲大大块嗰啲鸡扒？ 嗱，呢 啲大嗰啲咁样啊。 啲台中啲边皮嚟嘅，即系呢个喺彩虹眷村附近嘅。咁啊，你睇下佢啲街边啲特色系可以融，即系可能啲即系唔系咁繁荣啦， 唔系好繁华，即系好冷清。 佢可以令到即系你哋自己开个小店咧，唔会话好似香港咁。 即系系啊， 香港哎呀。算啦，喂，呢个又系边咩嘢礼品啊？ 呢啲系嗰啲送俾人嗰啲， 呢个又 月饼，月饼礼盒呢个叫做 系啦。 太呢个买太阳饼，嗱呢个我哋嘅另外我网友啊少少咧，佢就话呢间系最正统嘅， 最正统 系啊， 好唔好食啊？太阳 饼喂，真系好食，系太阳饼，佢话一落嚟就叫 系咪即系好似咧澳门嗰啲杏仁饼咁样样啊？ 啊、太陽餅唔係喎，類似我哋啲老婆餅。 老婆餅， 但係好好食， 好好食， 好好食。 佢好似食落去有啲蜜糖嗰種， 即係佢食同香港有少少唔同。 呢、這個就路過影係人哋嗱、哦，我哋影個影 招財進寶， 招財進寶，人哋嗰個招財進寶可以寫到有隻狗，呢係狗年， 狗年 睇唔得。 系 嗱，佢嗰次将个字咧，我见到特，因为我哋去嗰时 图像，将啲字有图像。 我哋去嗰时啱啱系过年嗰段时间咧， 三月份去。 啊，呢个又系彩虹眷村。 啊，你哋都系包车去啊嘛，彩虹眷村。 我哋好似游行啊，变咗包架车周围去。我哋 呢个又系猪手系咪啊？ 呢个就系阿水师嗰度。 哦，都系猪手。 其实好普通嘅就系，但系咧佢包装到可以咁普通嘅小食，可以开到一间 咁大间嘅。 哇！呢、這个海鲜拼东来屋嘅海鲜拼， 冇错啦！啊，呢、這个 真 系 正喎，呢、這个 好啦，好翻翻嚟啦， 系 完啦啲相，终于睇晒， 终于睇晒，哇！ 喂，反而冇见到你哋去日月潭或者去清境嘅，你咪谂住卖个关子咧？ 因为太多，我哋下一次咧，我哋又再即系有入月潭啦。有 清景啦， 清景啦， 系啦，跟住我去埋澎湖就可以带啲靓相俾大家啦， 系啊， 系啦，跟住嚟紧你哋又会去韩国啦，又有韩国嘅靓相睇啦， 系啊，系啊， 嚟紧跟住去边度啊？ 我就未有打算住，咁但系咧，仲有一啲东欧嘅片咧， 系 未出嘅， 所以我哋咧跟住我哋带大家去旅行，带大家去漫游世界， 同埋食尽全世界。 哎、 今日仲系讲咗一小部分啫， 系 啦，好，咁啊，卖关子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仲有，系喂。今集我哋讲台湾啦，咁但系咧，我哋都系以游客嘅身份讲嘅，都系啲游历。咁想知道更深入嘅台湾文化，梗系听另外一个节目啦。 系咩节目？ 台湾黑白讲， 系呢个啦。 好啊， 逢礼拜几啊？ 唔使谂网台使乜谂住逢礼拜几啫？ 系啦，因为 听翻晒咁多集， 冇错啦， 冇错， 头 咁咪得， 下载到尾咁咪听啦。 系啦，好，今集时间差唔多啦， 好，又要同大家讲拜拜啦， 拜拜， 再见。